对呢一宗案件啊。 点解为之终于咧？你等咗好耐咧？ 因为喺几个月前啦，八月咧就去高等法院听审啊，听呢一单案，听咗两个星期。咁嗰时咧已经好惊，哇！如果到我要讲嘅时候，我点讲咧？啲资料咁多嘅话， 咁但系今日终于啊做好个心理准备，准备讲啦，系咪？ 系好兴奋啊，所以呢两日都有啲失眠啊。同埋腸胃唔係幾好，因為咧掛住喺度睇啲料咧，食無定時咁樣、所以咧都好開心啦，可以同大家終於講呢一單即係香港咁轟動嘅奇案啦，就係呢個淘大花園嘅無私情殺案。 冇錯，仲有我哋嘅東頭之友阿高 Sir， 高 Sir 你好， 你好啊，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 高 Sir 咧同埋阿康 Sir 咧就會喺呢兩集裏面咧嚇幫我哋講呢一單案件。 冇錯，有兩位阿 Sir 喺度有個專業角度睇一睇啦，究竟有咩唔同？頭先我哋個節目未開始之前咧，我聽阿高 Sir 已經係好多意見啦，噼里啪啦咁樣講嘅時候咧，已經發覺咦好多獨特嘅見解喎，好唔同喎，即係比你係陳文心啊大件事啊呢鑊。 係啦，佢話佢如果係陳文心嘅話就點咧？ 如果我做陳文生咧？即係俾人哋捉到嚟告你嘅機會咧，係好微嘅，因為呢單案裏邊咧，阿花家姐又聽咁耐，係冇屍體噶嘛，咁、你冇屍體，咁要喺側邊嗰啲咪罪證嚟，嗰、個環境證供嚟要治你入罪噶嘛，咁、所以我就已經係諗到有幾樣嘢佢係治我唔到入罪嘅，明知我做佢都吹我唔漲嘅， 咁犀利。好彩你唔係喺判嗰時講啫，唔係啱俾人話妨礙司法公正啦。 同埋阿高 Sir 錄咗頭先嗰一段嘢嘅，即係如果萬一有一單案咧係類似嘅 case 咧， 冇得罪佢， 走唔甩噶， 冇得罪佢啊！佢好犀利，佢太鬼馬啦，實在係啊！咁啊，真係嘅，你即係做得呢啲壞事嘅話，即係你冇翻咁上下智商。都好多時都係走唔甩嘅，逃離唔到法網嘅。 不過話時話喎，我聽你嘅語氣咧，睇聽埋個上庭咁耐，我相信你都好認為咧，即係告佢係即係我入罪咧係即係正確嘅。咁但係我睇翻好多資料咧，我又覺得話喂未必嘅喎，會唔會有啲疑點？會唔會有啲嘢係即係觀點與角度嘅問題咧？嗱，我哋要假設佢係即係未必有罪啦。我哋喺東頭講清嘅案件都係假設佢未必有罪㗎，可能係即係係咪中間有啲漏洞 咧？法律精神嚟嘅呢個 係啦，我哋要睇睇喎，真係 係啊。咁但係。我睇翻成個過程咧，即係其實都有少少唏噓啦，即係覺得喂一個國泰君安董事，即係年薪肯定係過百萬啦， 咁少， 知幾多啦？即係個樣又唔錯啦，生得。 佢仲有好似係利是個國際控股嘅董事嚟噶嘛？係而家上市公司526個 number。咁因為咧，你好似你有啲咁嘅丁蟹嘅效應啊！你一講嗰陣時咧，你知唔知啊？佢股票冧到由6.6毫半子跌到得而家得個3.9毫子嘅咋？ 就因為佢呢單啊！ 但係你一講完咗之後，我可以話俾你， 我諗得翻2毫， 唔會講完之後一定會升翻嘅。 因為佢本身都係一個丁蟹效應嚟噶嘛，佢一出親咧就即係瀨嘢嘅。 我就記得嗰時佢犯咗案之後，咁其實唔應該咁講啦，即係被告啦嚇，變咗被告嘅身份咧，咁啊公司都即刻嚇講清楚， 唔關我事嘅， 佢已經辭咗職㗎啦，咁樣。 咁當然喺呢個即係法律上係咁講啦，咁做啦，公司嘅政策係咁做啦 嚇。咁啊庭訊咧見到佢嘅時候咧，都係話即係覺得何必咧？點解要搞到咁咧？即係佢真係金融財進啦，係唯一有個缺點就真係矮咗啲嘅啫。都大約5.4尺到嘅應該係嚇，咁就係得呢個比較，可能女仔眼中會覺得係一個少少嘅缺陷啦。但係 證明花家姐係一個理想派嚟嘅，即係有錢有事業，靚仔都仲要夠高添。你真係哎呀！ 咁我唔可以就係讚佢噶嘛，係咪先？咁嗱，佢同埋佢對答如流啦，的確咧，佢最初嘅時候咧，我覺得佢係好理直氣壯。咁講嘢好淡定嘅，咁但係最後咧，因為去到中段嘅時候開始恐慌啦，又出嚟去坐佢嘅時候咧，咁啊開始咧好多漏洞啦。 喂，但係好難 啲理不辭窮 呢樣嘢，我都係高 Sir 熟啦。高 Sir 如果即係以前啊捉啲疑犯啊，唔好話犯疑犯翻到去差館，可能你係咁，佢就係咁好多理由解釋之後，但係俾啲阿 Sir 係咁熬啊熬啊，佢自己都口窒窒啦，係咪先？可能會驚 啊嘛。其實一樣嘢，你如果你真係做咗啲犯法嘅事咧，你一定係理虧，你點樣叻到你都係理虧嘅。咁個差人咧就係最主要就係。用嗰個疲勞轟炸佢，阿甲問咗佢一啲問題，阿月就去問，跟住阿丙又去問，問咗之後阿甲回頭就兜咗將軍將翻佢，咁佢就一啞嘅時候咧，跟住咧就差人就會追住佢， 即係所以差人可以輪班就咁解， 咁咪 三班。 但係咁我咧，阿高 Sir 好似講漏咗最重要嘅嘢， 冇講啲冇嘅， 你唔好講啦。但係阿高 Sir 即係咁我呢單嘢，阿陳文心喺警署咧，完全喺個警方會面記錄咧，死口都唔認喎，話冇殺過人喎。是不是因為即係冇屍體啊嘛？你吹得我像，佢死都唔認噶啦，係咪先？ 你可以咁諗，但我又可以另一個角度諗，佢真係冇做過咯。 兩個可能性啦。 會唔會咧？即係佢真係冇做過，佢咪所以不斷都喺咩情況下都講冇咯？ 而家雖然判咗佢有罪咁啊，但係呢個世界咩可能性都有嘅。 佢亦都可以上訴噶嘛？ 係啊，可能上訴啦。咁就究竟 有冇做呢？咁當然大家要聽一聽嗰、那個即係成個審訊過程裡面啦，披露出嚟嘅事實啦，係咪咁啊， 自己去分析一下啦，自己去分析一 下。但係佢呢一個三無啦，三無嘅案件咧，即係又冇認罪啦，冇一個直接嘅證據啦，嚇，同埋冇屍體啦。咁喺咁嘅情況下，最後都告得佢入，所以成為香港嘅一宗即係奇案中奇案。 即係史無前例嘅，如果咁樣就，因為好多時揾唔到屍體嘅案件，都係最後嗰個被告係認罪嘅。咁由於佢認罪啦，有少少其他嘅環境證供啦，所以就最後都係配合就入罪嘅。咁但係今次唔係啊，乜都冇啊嘛。 係或者一啲證人指證啦，嗰啲 case 就會係咁咯。咁但係就係呢一宗，所以就係話啦，真係點解會最終會告得入呢？咁我覺得就係、是其中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去到中段嘅時候咧。法官都好勁啊，即係成個福爾摩斯咁，即係呢個司徒面啦。咁佢哇，佢 都唔夠高啊！佢 我唔知佢坐咗喺度，但係我淨係知佢智慧一定好高，即係佢係而且審過好多即係大嘅刑事案件啦。咁啊，考唔到佢嘅。咁啊，同埋好多時喺中間咧就見過佢咧，就係、是、當場就揾到啲漏洞出嚟，就係、是、警方同埋律師咧呢、這個控方咧都做得唔夠功夫。咁佢有少少係去話佢哋嘅，咁然之後就叫佢哋再。補翻啲證據咁樣，所以咧人哋都話啦，即係一百個理論就不及一個實驗，即係佢庭上一做一啲實驗嘅時候，要去為佢自己講嘅説話去做助證嘅時候咧，發覺唔 work。咁啊，跟住全庭人睇到你，咁你個尷尬樣咧就出曬嚟。 咁呢個真係要阿花家姐講下啦，究竟做啲乜嘢咧？ 其實個官係咪叫佢澄清嗰啲疑點啊？嗱咩叫疑點咧？即係佢當佢被勾供好做咩都好啦。咁你講，咁啊記差人就記錄啫嘛，記錄咗啲嘢，但係佢冇做一個實驗出嚟，就唔知係真定假啊嘛。司徒面法官就可以做得到，即堂你做翻出嚟係咪咁樣啦？ 但係唔係控方叫佢做喎？你明唔明啊？係啊，司徒面法官揾到一啲嘢，佢哋做得唔夠。 即個法官覺得喂，大佬你都唔做嘢，我幫你搞啦。係， 其實就好尷尬。你知個陸怡信嗰、那個嗰、那個控方嗰個律師啊，好犀利嘅大律師，陸怡信咁啊都。俾佢即係都尷尬咯，即係當場啦，就即係俾法官指出佢哋嘅不足之處啦，咁樣。咁啊，除此之外咧，其實呢一個七男嘅陪審員咧， 七男啊，都係一個即係即係幾獨特嘅即係組合嚟喎。七個都係男人，點解嘅咧？ 你話咧？ 我點知啊？ 點解辯方 一樣係諗住男人幫男人啊嘛？ 即係辯方律師諗住男人幫男人，就所以揀啲陪審員全部都係男人。咁控方可唔可以反對咧？ 佢哋有得嘅，有得 reject 嘅。 但佢又冇 reject 喎。 係啦，咁但係有即係我唔知，我因為我冇睇佢嗰個揀陪審員過程啦。但係都好肯定，佢哋認為即係揀男仔男人就會著數啲啦，因為女人可能對呢啲嚇包二奶嗰啲嘢就好反感啊嘛。即係咪？除非你係人哋嘅小三啫。如果唔係，就通常都會覺得。自男人咁樣噶嘛？ 喂，花家姐，你睇咗咁多日，咁嗰七個男人咧，係咪英俊高大靚仔，或者係啲老人家咧？ 咁又唔係老人家，全部都係後生。 如果我揀，一定揀老人家啦。博佢瞌眼瞓啊嘛，聽唔清楚啊嘛， 都會噶，即係佢冇咁精明咧，咪好啲咯， 精明啊！ 嗰七個係咪好精明嘅咧？嗰七個陪審團 我就係記得嗰個首席嘅陪審員咧，我就覺得佢係好 sharp 嘅個樣啊，即係好似佢喺外國浸完鹹水翻嚟嗰啲。 有冇借啲攞卡片啊？你 接觸唔到， 接觸唔到，哎呀，可惜啊，真係。 同埋覺得佢係好，佢哋好聚精會神聽啦。咁亦都咧，呢個首席陪審員咧，我覺得佢係好似不斷喺度即係望住成個審訊過程嘅時候咧，佢都會好似你心裏面覺得佢喺度講緊就係你唔好諗住呃我啊咁樣呢啲大話你都講得出嚟 咁。但係咁啊，即係我自己覺得有少少聽落有少驚，因為咧一個陪審團應陪審員咧陪審團咧係應該係公正，即係以冇即係偏私，冇諗住你係有做或者冇做噶嘛，即係用呢個心態去聽嗰個所有嘅證供先係再分析噶嘛。喂，咁但係如果佢有啊，即係假設佢真係有呢個諗法，你唔好諗住呃我啊，我知你一定呃我。喂，咁就有啲。驚驚地啦，因為你已經主觀地認為呢個人係有做， 係呢、這個好難避免嘅人。 咁啊，當然係嘅，但係即係如果即係當然佢唔會表達啦，亦都唔會話明我咁諗啦嚇。但係如果咁諗，即其實有啲問題 嘅。但係我覺得佢哋咧就好理性嘅都嚇，當中佢哋有啲疑點唔明咧，都會遞紙仔去問法官咯。咁呢、這個都 會唔會問佢 點樣 食晏嗰啲啊？ 梗唔係啦，係真係一啲好重要嘅即係問題嚟嘅。咁我哋依兩集都會講啦。咁即係呢一個其實都好重要，因為陪審員咧真係好認真，可能。阿高 Sir 都會覺得啦，係嘛？即係呢單案其實都 因為人命關天啊，一樣嘢。第一，你冇咗個屍體，呢、這個已經係一個大嘅疑問啦。第二，如果我哋陪審團要判呢一個人有罪嘅時候，係。 牽涉到第二條人命嚟㗎啦， 責任好大㗎嘛， 所以咧佢哋 係 唔夠膽瞓覺嘅，眼仔碌碌啊，好似隻龍眼咁樣睇住㗎啦。係， 同埋兩個星期嘅審訊又唔算好耐嘅，嗰時周海亮都成三個星期啊咁。 亦都係因為即係佢哋點解可以審兩個禮拜就審完咧？好似你話，因為話嗰啲陪審團都好積極咁問問題喎。 嗯，唔係，佢兩個禮拜係本身預咗㗎啦。 因為佢冇證物，所以就少咗少一個禮拜嗰個陪問嗰個證物啊，嗰啲內容會密嗰啲咯。 都有啲證物，唔係冇，即係嗰啲證物就係啲佢。譬如屋企裏面有啲乜嘢啊？ 原本有個家屍啊，等等 嗰啲係表面嗰啲，即係講個屍體有關屍體嗰度。如果係正式嘅謀殺案，淨係審嗰度屍體嗰度啊，都一個禮拜㗎啦。係 啊，同埋會面嗰度都比較快嘅，佢都好快，因為我唔認啊嘛。 佢唔認冇嘢講咯， 都冇嘢講，所以就比較短啲啦。咁所以呢兩集嘅案件咧，我相信咧大家都會好有興趣，即係知道下啦。咁啊，關於呢個淘大花園啦嚇，哇！淘大花園。呢個醫助都真係相當之 真係即係係啦，好似好不幸咁啊，埋咗即係2003年嘅沙士就喺醫助嗰度發生得好嚴重啊，成棟都好多人嘅即係中咗招嘅。我仲識個同事住喺嗰棟啊添啊，有冇？ 係。我又識個同事住。 我諗我個同事即係你嘅同事啦。 咁巧啊！ 咁而家係咪幾廿萬可以買得到啊？我知啊，我即刻去買咯。 而家冇啦。 但我知道嗰個單位係有人買咗嘅之後，因為變咗銀主盤啦。咁有人買咗之後咧，先知道嗰個單位咧。是有事的， 而家冇個單位是冇人買的了，應該已經係賣曬嘅啦，咩單位都 咁啊！ 唔係你講幾廿萬，咪即刻有人買埋你嘅空宅啦。 咁啊，你話空宅啫，咁但係始終嗰度冇一個點講啊，即係 冇發現啦，冇記錄啊，冇記錄。 係啊，即係唔會你幻想到啊，真係有條屍喺度㗎咁樣。 所以冇懷疑喺嗰啲即係空宅名冊裏邊，佢有冇得即係佢有冇名？因為佢完全冇揾到任何屍體入邊，即係起碼個警方嘅記錄係冇啊嘛。 係啦， 咁即係其實唔算空宅㗎噃。係 啊，就算真係殺咗人，係咪喺個單位？ 嗰人係咪喺嗰度殺都唔知㗎。 其實空宅同唔空宅，你知唔知最主要係邊樣咧？係你按揭嗰度按唔按到錢啫。 冇錯啦。 如果你係空宅，其實按得五成嘅啫嘛。 冇錯啦，可能更低添啊。 冇錯啦。 咁啊，所以咧，依兩集咧，大家都要金睛放眼咧，就睇住啦，我哋嘅視像啦，或者聽住我哋依個聲音嘅檔案啦。咁啊，大家咧就如果咧未係呢一個我哋 Radio 999會員咧 ，Dog TV 嘅會員咧，就可以喺呢個 YouTube 啦睇下呢一 part 先。今集咧就會。將上 part 咧就攞出嚟俾大家咧，啲非會員都可以睇下。 係啦，因為俾大家未接觸過東頭呢個節目嘅朋友仔咧，就即係又未見過花姐咁靚女嗰啲咧，就可以睇一睇啦嚇。即係咁，如果即係睇完之後有興趣，咪即刻俾錢。 睇完之後應該即刻冇興趣。 即係如果睇完之後都係冇興趣，咁下次又睇一個，即係又係免費嘅版本再睇一次咁咯。 睇到你有興趣， 睇到有興趣為止，冇錯。 咁如果你睇完之後想繼續聽埋落去咧，就即刻上我哋 Radio www.radio999.tv 啦，就即刻成為我哋嘅會員咧，就可以繼續咧去。參與呢個案件嘅嚇，咁啊可以繼續俾意見啦。喺 Facebook 咧都可以寫低你哋嘅見解啦。 冇錯，而家好似咧少咗啲奇案迷咧喺即係事後咧喺我哋個東頭嘅 page 嗰度即係留多啲意見。其實我哋歡迎你留多啲意見，即係聽完一集之後，即係第二集未做，你又可以俾多啲意見，俾啲你自己嘅諗法，俾啲或者對於個節目嘅意見嚇，我哋好歡迎你留多啲言嚇。 係啊，因為嗱呢兩集太爆啦，咁我就唔想補充翻上次嗰個肢解狂魔嗰個 喺 Facebook 講啦 ，Facebook 講， 因為好多人同你即係就算係嗰位奇案迷咧，想同你講翻啲嘢喎，佢話 係啊， 係啊， 哦好啊， 嗰個肢阿達馬嗰個 fans 好啊。打電話俾我 咁啊！呢兩集咧，我哋主力就會講淘大花園嘅無私兇殺案啊。咁喺呢個時候咧，先帶大家去翻咧2011年四年前啦。呢個淘大花園，呢個牛頭角嘅淘大花園醫座，究竟發生過咩事咧？大家聽一聽先。 2012年3月30日，幾名探員到達牛頭角淘大花園21樓嘅一個單位。因为他们接到一个很有可疑的失踪个案，希望可以在这个单位里面找到端倪。但是入面好像一个示范单位一样，没有家私杂物，空空如也。被报称失踪的女主人秦嘉怡究竟去了哪里？ 如果我有一日失咗踪，冇人会揾到我。 秦嘉怡喺失踪之前，曾经向好朋友李小平讲过一句咁样嘅说话，估唔到一语成谶。喺讲完呢一句说话之后嘅几日，果然人人皆知蒸发，生死不明，成为香港一宗轰动案件嘅女主角。 话一个人咧无端端喺人海里面人间蒸发咧，即系除非咧佢系冇人冇物冇朋友冇亲人嘅啫，就冇人理佢啦，系嘛？但系唔系，秦嘉仪咧，其实都算系几多，即系佢个社交关系又唔算系，即系佢唔算系比较孤僻嘅人，因为佢都好多姊妹啊，金兰姊妹，吓咁啊，就佢当年咧，其实就系本身住喺呢个淘大花园嘅廿一楼啦，系某一个单位啦，咁啊。其實那個單位就不是他買的，咁啊呢一個情夫陳文森就買俾佢嘅。 咁佢其實又不是正式咁買咧，佢係將即係佢負責俾咗嗰個首期啦，然之後就聲稱係阿秦嘉儀繼續每個月去供樓啦。咁但係其實供樓嘅錢咧，又係呢個陳文森係過户俾佢嘅咁樣，即係唔知點解有個轉接呢個做法，點解唔直接自己供樓咧？ 點解唔直接自己供樓？啊，問得好。我哋要或者下集先至講啦，呢、這個要啊，講下呢個錢嘅問題啊，即、就、係、是、喂咁啊。其實秦嘉儀咧喺2011年嘅時候咧，佢幾多歲咧？佢29歲。佢29歲，佢係屬豬嘅。咁啊，當年佢29歲。陳文森咧大佢10年嘅。即係嚇、相差10年嘅喎、哦。 幾好啊！咁啊，差唔多10年，咁啊穩重嚇、有事業有錢咁樣，係差少少高度啫。 係。 即係唔係個個有花姐咁高噶嘛？即係可能佢比較即係矮少少， 冇你咁高啊！真係。 唔介意。 啊，咁啊，但係秦嘉儀當年咧，佢突然間失咗蹤嘅時候咧，啲金蘭姊妹咧就好緊張。咁本來咧就唔係佢頭先我哋所講咧，就話阿哥去報警，即係秦嘉儀個哥哥去報警噶。就去到咧，其實都幾個月後先報警噶啦。咁但係咧，佢唔係一嚟就即刻知道個妹。即係唔見咗，或者係即刻報警。佢都係搞咗幾個月喎。點解咧？ 係點解咁耐先至發現呢？ 因為佢阿哥喺四川啊嘛。咁你要 confirm 到阿妹唔見咗，再申請落嚟，咁都要時間咯。 好似話申請即係喺四川申請個證，即係如果唔係點走後門，可能要一個月到嗰度要。 咁啊嗱，其實咧之前咧就佢啲姊妹咧就首先咧想報警嘅。咁啊，因為佢十月頭啦嚇，10月6號到啦，唔見咗人之後咧。咁啲姊妹咧開始就去揾佢嘅，咁啊又揾唔到啦，然之後咧就但係又收到佢嘅短信，留言咧就話自己咧行開下咁。 啊呢啲啊呢個又係其中一個證據嘅關鍵嚟㗎，所以我哋都會講到。 係啦，關於嗰啲因為呢一個案件有好多嗰啲 SMS 啊手提電話嘅證供咧，就留翻 下集，因為都幾複雜下嘅。今集咧會講翻咧，即係由佢失蹤開始講下，即係嗰個內情先啦。咁佢當時唔見咗咧，咁啲姊妹去揾佢揾唔到啦。跟住咧就點解會揾到去陳文森度咧？即係佢哋點解會知道有個人叫陳文森？ 其實有啲姊妹根本就係識陳文森嘅，亦都係有正式咁介紹過嘅，亦都知道呢個其實係佢男朋友嚟嘅。咁啊，對方有家室呢樣嘢，其實我啲金蘭姊妹係知嘅，即係不是一個秘密。 係，其中有一個上庭嘅姊妹咧叫唐文蓮，咁佢原來咧喺10月2號，即係女死者唔係女死者，我 失蹤之前啦， 秦嘉儀啦。佢就係失蹤之前係啦，佢曾經咧就上過佢屋企咧過夜嘅。點解會上屋企過夜咧？呢個同鄉，因為佢自己咧就同屋企人鬧交，同個女鬧交，佢就想上去咧寄宿，即係過 住翻兩日 過一兩日。咁但係咧，佢亦都喺屋裏面咧，其實見過陳文森呢個人，知道咧佢哋嘅關係啦，同埋知道佢哋唔開心嘅搞到。 嗱，有一個重點又係一個證據嚟嘅，就係佢咧當其時住喺阿秦嘉儀屋企嘅時候咧，佢就見過陳文森自己攞鎖匙開門入呢一間屋。 買飯俾佢食嘅。 係啦，嗱呢個又一個證據嘅重點嚟㗎，應該大家又會知道。 冇錯，咁啊，但係咧佢後屘就好快走咗啦。走咗之後咧，佢10月5號咧就曾經打過電話，即係同呢個秦嘉儀通過電話嘅。但係之後咧，佢就荒蹤渺然啦。咁啊，佢亦都喺11月嘅時候咧，其實聯絡過陳文森喺電話問過佢，喂，你知唔知佢去咗邊啊？咁佢點講咧？ 陳文森都係話我唔係好清楚喎，我都冇揾到佢，我諗佢行開一下散下心嘅啫，過澳門賭下錢啩嗰啲。 係啊，咁啊，大家就問佢話可唔可以上去望一望個單位嗰度？跟住佢就話 我冇鎖匙喎。 佢唔係話冇。我唔見咗 嚇，係啦，佢話冇啦，但係後屘即係俾人戳多兩戳，佢就話唔係啊，唔知擺咗去邊啊嗰種啦嚇，即係唔知佢講邊樣先。但係總之佢就話咧，佢手頭上係冇嗰個鎖匙， 冇錯。 咁但係頭先我哋講過啦，其實阿唐小姐咧就見過呢個陳文森親自攞鎖匙開門入屋噶嘛，係。咁你應該有鎖匙啊？點解你一頭半兩個禮拜之後就連鎖匙都唔見埋咧？ 所以陳文森就話唔見咗，唔知撇咗去邊啊？咁啊，唐文蓮咧就覺得唔係好妥喎，咁啊想同啲姊妹咧上去淘大。嗰、那個廿一樓嗰度揾佢呢個秦嘉儀啦，跟住咧保安唔俾佢上，因為 好正常啊， 咁係啊，你又唔係 啊， 你又 call 唔到上面，冇人應你 嚇， 咁我冇辦法俾你上， 係咁啊，仲有想去差館報案咧，報唔到喎，點解？ 佢唔係屋企人啊嘛， 係咪 一定係家人先報得到案？ 即係直屬嘅家人先得。 係啊，因為你同佢冇關係嘅。 是朋友，咁你我係貴你老，我貴你老，我要刮你啊，硬力力，你爭我一蚊喎，你未必還俾我，咁我真係報案，真係報差館話，喂，呢、這個人唔見咗啊，得唔得？ 即係除非要貴你係兩個， 理論上係得嘅，但係嗰貴你老咁招搖嘅，可以夠膽去差館報案，我諗 唔係啊，有啲人係試過咁噶嘛，揾唔到人真係發毛，即係嗰啲係爭錢嗰啲啦， 都啱， 咁差館佢冇理由話你揾唔到係你嘅事啊， 即係我唔係幫你揾人噶嘛，除非你真係有一個正確嘅人口失蹤，咁我先至會幫你做，所以就要家人，即係直屬親。嗯 一定要直接的家人啦，例如你老豆老母啊、啲仔女啊，咁就可以。你話喂，我係佢朋友，唔見咗佢，係唔會同你做嘅。 所以當時係不受理啊呢個 case。 咁如果失蹤者冇屋企人咧，淨係得朋友咧，都唔可以。 咁你除咗一樣嘢咧，嗰個朋友一定係你嘅社工啊，或者你係嗰啲嘅社福嚟處理政府部門嗰啲，你即係有係跟開你個個案嘅，唔見咗一定受理。 哦，原來咁。所以咧，當時都警方咧就後屘叫解釋翻啊上庭，佢就話。因為佢即係唔係應該話嗰個女仔講翻唐文練就話因為我啲廣東話我表達唔到自己，其實都講普通話咪得咯。 唔係你講咩話都唔。 佢話廣東話佢人哋聽唔明啊，佢想報唔到案啊。 佢重點唔係呢啲，重點你唔係屋企人啊嘛，點報啫？ 即係佢就咁解釋咯，就話即係佢有少 可能呢度有個誤解，點解人哋唔接受呢個 case 咧？佢以為自己係廣東話唔好，所以人哋唔理佢，其實就唔係，因為另一啲原因。 其實呢個係法例嚟㗎， 法例嚟㗎。 咁啊，所以咧就當時咧就一直佢哋咧姊妹咧就冇辦法去報警啦。咁啊，直到咧就哥哥嚟到香港咧。先至去報警嘅，咁哥哥都有上庭嘅喎，咁講翻阿妹嘅，即係之前係點樣㗎，或者即係同屋企人嘅情況係點啊？啊，佢又講咗一樣嘢好特別嘅，10月6日佢失咗蹤啦，但10月5日咧，佢就打電話翻鄉下， 做咩咧？ 揾曬每一個人，每個人都要同佢哋講啲嘢，即係佢都同連啲侄仔啊都話要去傾下偈咁樣。佢話比較罕有，唔係好尋常嘅呢個舉動。 嗱，所以其實咧，我頭先咪講咗話，即係好多人都覺得呢單案嘅案件都判咗佢有罪啦，咩咩成啦，咁咧就即係佢罪有應得啦。咁但係其實我就聽到某啲重點啦，我覺得係有商榷嘅餘地，好似就係其中呢一點啦。 仲有頭先嗰句啦，就係同9月30日同一個姊妹講，如果有一日我失咗蹤，你哋揾唔到我咁樣。 嗱，呢一個咧個姊妹喺庭上面就話佢當時講呢句嘢咧，我覺得佢係講笑，但係你覺得啫。即係我同你講嘢都係講講下笑，其實我認真噶嘛，花姐係咪先？我笑笑口，其實我係認真， 冇錯。 你哋人生之中有冇講過呢句説話？ 我成日講嘅，我同啲債主都係咁噶啦。有一日我唔見咗你，唔使知揾到我啊！ 我想同鬼故王講啊，如果你揾唔到我，你就當我失咗蹤啦，當我死咗啦 嚇。即係但係講完冇用嘅，佢話我實揾到你嘅咁咯。 其實呢啲會唔會一語成鐵啊？嗰啲叫做 一語成侵 啊，係嘛？ 我都沉 住。 有可能，但係問題我最緊要覺得係話嗰個姊妹提及佢講過呢句説話，咁佢特登講呢句説話有原因㗎啦，唔會無端端講嘅。即係佢可能係講反話、講晦氣説話都有可能。但係你點知佢唔係講真咧？但係你喺庭上又話，我相信佢係講大誒講少嘅啫，你相信啫。佢未必係講少嘅喎。咁如果佢唔係講少，佢係有一個原因去講呢句説話嘅話，咁就同呢單案有啲關係㗎嘛。 係有啲玄機咯。 因為佢再配合佢10月5日左右嘅時候，即係失蹤前嘅一日，佢打電話翻去俾咁多親戚，佢講啲嘢，雖然唔係講咩遺言啦嚇，但係點解有咁嘅動作咧？ 佢會唔會有啲預感咧？ 係預感定係有個諗法咧？佢自己有個諗法想做某啲嘢咧， 自己想自殺咧， 有冇諗過咧？係啦， 因為咧唐文練咧就因為佢係金蘭姊妹啦，佢就話我呢個 friend 係唔會自殺嘅，因為 咧你點知咧？ 因為佢話佢其實準備去泰國旅行，咁一個人如果係要自殺，點會仲會參加旅行團啊咁樣咧？ 好難講噶，我覺得有時咧一個人咧即係如果去到好亂啊，即係個心情好差，即係有好多嘢影響你嘅思緒嘅時候，你可能覺得一時你又想咁。另一時你又想咁，即係可能夜半無人嘅時候，你又諗到我想死。即 係我又想問下你， 會唔會 如果你嘅錢，你有錢喺袋，有幾十萬喺袋，如果你真係想死，你會唔會享受如果幾十萬你要死啦？ 嗱，正常嘅人係會，正常嘅人會。但係如果一個人係即係去到想自殺嘅時候，其實啲錢對我真係一啲都唔重要，我亦都冇嘢想去享受。即係平時我覺得想享受買衫買袋嗰啲係享受。到而家你嗌我買衫買袋，我都唔想做。我 覺得百無聊賴，唔知 係啊，即係嗰個心態唔同咗。如果你一啲心沉死嘅時候或者你想做某啲嘢啦，唔一定係沉死。嗰陣時嗰個心態同一般正常時唔同曬。 但有個證供好緊要喎，就係咧佢喺失蹤前兩日咧，曾經去過睇呢個心理輔導嘅心理嘅心理專家啦，就喺旺角睇嘅。邊個叫佢睇嘅咧？ 陳文心， 陳文心 幫佢 book 埋。咁啊。帶咗佢睇， 咁即係證明啊！陳文心喺當其時，基本上佢哋已經分咗手啦，叫做嚇。 半嗰啲叫咩？ 拖拖拉拉咁 啦，拖拖拉拉啦。 但係佢好清楚佢嘅狀態，佢真係知道佢心理有問題，佢知道佢情緒受到好大困擾。當然佢喺外貌上面咧瘦咗好多啊，等等，即係平時講嘢都知啦。咁起碼佢哋仲有接觸，仲係知道呢個女人係有問題、有事，需要幫手。佢冇走喎。 佢冇話你自己你死你事啦，我唔理你，我而家分咗手就你自己間屋，我最多俾埋你，唔好搞啦，百零萬算數，嗰時百零萬啊嘛， 仲係好想幫佢咁咯， 仲有做啲嘢，咁點解佢要做嗰啲嘢咧？ 係。咁但係咧，佢依一個心理專家咧有上庭作供嘅，阿張小姐，佢就話咧，其實佢後屘診斷咗阿秦嘉怡咧係嚴重抑鬱症，係啦，就話佢咧其實好最初好大嘅憧憬，覺得自己咧可以做陳太嘅，咁冇諗過最後係咁嘅下場咯，接受唔到咯，就成日飲酒啊咁咯。 所以我話頭先佢嗰個即係極度抑鬱啊。即係好消極嘅時候咧，其實佢真係對所有嘢都冇興趣。所以頭先阿高 Sir 話有錢你做乜唔用？有錢我梗係用啦。佢又未必諗到會用啊嘛，係咪先？ 不過我見解就唔同咯。因為陳文生呢一個人咧，係去做金融財進，讀書啊，做金融一定係好叻噶啦。咁我覺得一樣嘢，佢想做每一樣嘢係有計劃嘅。嗰個計劃係乜嘢咧？我要我帶佢去睇精神科醫生啦，嗰個精神科醫生係我啲朋友嚟噶嘛， 心理學家， 心理學家又好多啦，都係我朋友嚟嘅。咁我捉佢去睇，咁啊有咗個記錄，就話佢係個精神心理係唔 平衡。好陰謀論啊！你 當佢有咩事發生嘅時候，就話係佢自己做出嚟，唔係我啊，因為佢自己個心理同埋 呢個諗法都係有可能嘅，因為即係好似王晶套戲強姦咁啫嘛，安排咗十幾個即係證人證明我一定唔會強姦你，但係最後就強姦咗你，等你冇受報咁啊嘛，係咪先？都有可能㗎呢啲嘢 我覺得佢就係因為佢好攻心計咯，就係預早做咗呢樣嘢先。第二日有咩事嘅時候，可以賴佢個精神有問題，或者個心理有問題，所以令到佢自己。即係一步步嚟有脫罪啦， 咁要睇埋其他證據，究竟佢係咪想咁嘅？ 我揾到個比阿李力更加陰謀論嘅人，就係高 Sir 啦。 唔係啊，我哋查案依然都係咁， 都啱 㗎。 你咁， 你一定係要假設好多樣嘢，你冇理由好似陪審團咁樣，我睇到你就係有罪嘅啦，我捉你冇理由點我，咁唔啱㗎嘛，係咪先？ 哇！但係高 Sir， 我哋會唔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咧？可能佢真係純粹，因為佢後屘佢喺庭上啦，都好多嘅篇幅講翻。佢同呢個女仔之間嗰種關係嘅嚇，咁雖然喺老婆面前講都係逢場作興嘅啫咁，但係咧佢自己講嘅 啦咁耐嘅關係， 係啦，當然你話佢可能係為咗自己抗辯啦，梗係話自己好錫個女仔，我點會殺佢啦？但係佢又講咗好多嘢，就係話其實佢真係好關心佢，當佢親人咁咯，係啦，咁啊，但係但係最後喂，但係點解佢又冇鎖匙咧？我真係奇怪，即係佢話揾唔到啦，佢揾唔到咧，人哋會覺得因為一定俾控方問啦。你點會冇鎖匙啊？嗰個單位理工嘅喎，雖然個名唔係你啫，但係遲早都係你噶啦，係咪先？個女仔噶嘛，其實理工噶嘛，你可以隨時攞翻噶嘛。咁但係佢 未必喎，因為嗰啲錢 好似話，如果嗰個人係佢供嘅話， 但係嗰啲錢喺個女仔嘅户口嗰度去過數，嗰啲錢係屬於個女仔嘅喎。 哦，唔係，佢嗰度佢係擺咗90,000喺個女仔個户口扣，佢話扣大概年領到。幾年到啦，應該每個月4000幾，可以扣幾多月啦？即係 因為嗰啲錢係由嗰個女仔嘅户口直接扣，咁你冇證據顯示嗰啲錢係你俾個女仔嘅喎。即係嗰個女，即係嗰個女仔，你啲錢係你入去俾佢，但係可能係因為你爭佢錢咧，或者你嗌佢做啲咩服務，你俾錢佢咧。 咁即係其實佢攞翻層樓唔係咁易啊。 唔係啊， 可以啊， 唔係嘅。 唔可以。 我好似我個仔咁樣啦，佢而家買一層樓又係又係佢俾錢去供嘅，但係係第二個人嘅名嘅。第二個人嘅名，咁佢就同我講，如果嗰個人破產到乜嘢都好啦，佢係捉揾唔到層樓嘅，即係拖唔到層樓，佢有事嘅。佢就話啦，因為我俾首期嘅時候，我就將嗰個錢係過户落去嗰個户口，我供樓係都係每一期嘅供樓係我過户落去嘅。當而家呢個人咧，只不過係我嗰個層樓嘅持有人嚟嘅啫，即係叫 keeper 啦嚇，係個持有，你只係代我持有嘅啫。如果我show啲嘢出嚟，證明到嗰啲錢係我嘅，我就可以攞得翻㗎啦。係就係咁啦。 但係就都幾複雜，因為佢要，因為佢逐個月入錢落去，佢可能容易啲證明。但如果你一次過俾咗嚿錢你，即係話我入咗錢俾花家姐，花家姐由你嘅户口去供樓咧，我好難證明嗰嚿錢係因為我要供樓所以我俾你。只不過我俾咗嚿錢你，而你又用咗嗰嚿錢去供樓，係好難證明嗰個關聯㗎嘛。所以佢似乎唔係打算用呢個方法去即係隔住去操控嗰層樓，唔係咁樣喎。 咁但係咧，佢冇鎖匙咧都係奇怪嘅，因為個本身 我覺得佢係唔想話俾人聽有鎖匙咯，即係佢突然間潛意識都想將呢件事。 但係到最後佢而家佢就係自己篤自己，就因為佢話咗冇鎖匙啊嘛。到發生咗事之後，佢有鎖匙啊嘛。 之 後就賴 鑊啦。幾時話你話？ 發生咗事之後，佢搬家先搬嘅。 當時有鎖匙 係咯。 咁但係佢又有佢自圓其説嘅喎。佢就話點解我同佢哋講冇咧？因為咧佢明知上面都冇嘢，你哋上去做乜咧？ 仲有啊，因為咧，唐文年有個女性朋友嘅老公，就喺《星島日報》做記者，咁啊，當時咧就知道咗呢單嘢，啊，知道咧即係嘅， 勁啦，獨家嘢， 秦佳怡唔見咗係啦，咁佢咧就去刮料，咁啊就打電話俾陳文心，就想套料，咁啊問到好多私隱嘅嘢，例如話你其實有冇俾錢個女仔嘅，佢會唔會去咗使你嗰啲錢啊，走去逍遙快活啊咁樣，咁佢覺得好反感，即係我啲私事關你咩事咧？嚇，咁所以佢就唔想俾鎖匙。令到佢哋可以上去查， 呢個都合理嘅，其實即係 好合理喎， 好合理，因為嗰啲朋友我都唔想搞到我，你上去查完一輪又要我執手尾，又唔知道你查到啲咩，跟住你又煩我，其實佢話冇都好正常，因為你又唔係警方，如果警方要我交條手尾出嚟，我就唯有交啦，係嘛，即係一定要交啦。但如果你啲朋友咁，我真係唔想搞，你個個走出嚟問下我攞，我又唔知道你想點，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即係心懷不軌，會唔會想即係查到啲咩就要挟我攞我錢啊？咁可能佢哋都醒目噶嘛，佢未必會俾你咯，俾我都唔會俾你咯。 所以陳文心咧詞鋒幾鋭利噶，嗱個控方律師咧就勸佢咧就話嚇，你當別人哋係陌生人，唔俾人哋上去，好似有啲問題喎咁樣。 咁佢哋係陌生人嚟嘅喎。 咁你估佢點講咧？佢就話：我喺呢個庭見咗你十幾日啦，咁你係咪陌生人啦？咁樣。 佢講得好啱 喎，佢係詞鋒好犀利啊，所以都反應好快咯。咁啊都係金融財進啦，所以咪。 但係佢一樣嘢，你諗下啦。如果佢話嗰個秦小姐佢係失蹤嘅，大家都認為佢失蹤啊，唔係冇咗人間蒸發啦嘛。你做咩將嗰啲嘢搬走曬？你做咩將佢執到間屋，好似一間吉屋咁啊？ 當然佢亦都有解釋啦，因為佢已經同佢講咗分手啦嘛。咁啊，老婆已經知道曬、揚曬呢件事，所以依個一間我哋再交代多啲啦。就所以咧，佢點解要咁快搬咧？佢就話搬曬啲嘢咧，就因為要盡快同老婆有個交代。 他就話俾佢老婆睇啊嘛，成間屋吉咗啊嘛，咁但係你要揾翻個人同佢交代啲家私啊，啲嘢點解你唔去揾翻你先至去咩咧？仲有啊，好似聽嗰單案情裏邊咧，雖然話佢唔見咗，但係個樓啊繼續供噶嘛，喺個 因為佢啲錢繼續扣緊啊嘛，扣到冇咗之後就變咗銀主盤咯， 係啦， 啊咁啊，但係啲錢冇喐過啦，秦嘉怡嘅錢冇喐過，佢有50萬喺另外一個户口噶。 都冇喐過， 冇喐過，即係佢失蹤咗之後幾個月，完全冇動用過啲錢。但係咧就嗱，陳文心都話咧，其實繼續係收到呢個女仔嘅短信，因為點解咧？佢有揾過佢，即係想叫佢約佢出嚟喺間屋度講清楚。譬如話係咪轉名俾我啊？咁樣嗰啲咁樣大家搞清楚。但係個女仔咧就話你唔好揾我住啦，我而家就翻咗大陸。咁我冷靜下先咁樣，所以陳文心就解釋翻俾佢姊妹聽，喂佢冇事喎，你哋唔使咁緊張喎，唔好揾佢啦咁樣咯，就係咁樣啦。咁但係姊妹信唔信呢？ 同埋姊妹信唔信就事小，警方信唔信呢？法庭信唔信呢？就事大啦。 係啦，咁啊當時咧出咗嗰個《星島日報》嗰個報道咧，咁呢件事就張揚咗啦。咁 即係懷疑話有個即係艷女，佢哋咁樣形容啊，艷女失蹤。 係啦， 即係報紙嚟咁寫啊嚇。 但係嗰篇報道，咁啊陳文心知道咗之後咧就好嬲喎，咁啊打電話俾唐文年啦，就話有冇搞錯啊，寫啲咁嘅嘢，根本就唔係咩尋人啟事，完全咧就喺度失實嘅報道係做新聞嘅。咁佢個唐文年喺庭上亦都講咧，就話咁啊真啊，我呢個姊妹秦嘉怡咧，其實佢唔係去講到咁奢侈啊，周圍買名牌，純粹去東門嗰度買嗰啲 A 貨啫，咁樣啫。咁佢都有辯護，即係為自己個姊妹去即係辯護翻佢，即係唔好講到佢好似虛榮啊咁樣，樣樣都係為錢，即係為錢啊，即係好。 即係好慳家啦，佢自己都慳家嘅嚇，揾到錢就都係等啲存户口，就唔係去奉埋去使埋嗰只噶啦。 咁啊好難講，我又唔知道即係咁多年嚟揾到幾多錢， 又起碼有50萬。 咁啊幾十萬咯。 咁佢有50萬，即係可能佢揾咗500萬噶嘛。 咁佢有幾多錢咧？絕對係知道嘅，因為庭上都講曬噶啦。就陳文心咧，就係其實每個月係有俾啲錢佢，唔知好似20000多當請佢嘅。咁 但係25000好似唔係2500 嘅。但係做下咧，佢唔做嘛，佢又話唔做啦。咁所以就每個月就過啲錢俾佢使下咁樣咯，即係佢就唔使擔心生活嘅。但我諗即係好多其實喺內地嚟嘅女仔咧，都會有係咪？你哋有冇認識啲？我都識一啲咁嘅女仔咧，佢哋係慣咗翻大陸消費，即係會去深圳買啲平嘢。 而家都有好多啊，香港人都有啊，翻大陸消費咯。即係喺沖涼揼骨，啲女人啊，唔係我哋男人咧，淨係揼骨啊，咁啊食餐飯啊，咁啊落翻嚟啦。有時喺上面唱啊卡拉 OK 咁。 係，咁呢個時候我哋了解一下少少啊秦嘉怡背景啦，好唔好啊？咁其實咧，佢就喺呢一個2011年失蹤啦。咁而佢咧，其實喺2001年嘅時候咧，1995年嘅時候咧就去深圳。 所以17歲就去咗，就話俾人呃咗去深圳打工嘅。 就唔知點樣呃啦。咁其實好多時都喺啲鄉下嘅地方咧，都好多人都即係會有㗎，即係包括一啲即係賣淫嘅集團嗰啲啦，就會即係呃又好，俾錢又好，俾啲女仔咧就嗌佢哋深圳啊，即係廣東一帶咁樣即係打工，即係從事呢個色情行業咁樣。 即係點啊？話會揾到大錢啊咁樣叫落嚟。 咁因為實在太窮啦，喺啲農村嘅地方咧，咁好多人都有啲人咧冇好多嚇，有啲人會咁做啦，有啲知，有啲唔知啦，有啲真係可能俾人呃咗去嘅，因為實都唔知話去深圳打工，即係可能去工廠做嘢，點知都唔係嘅咁樣。 係咁啊！但係結果咧，其實佢咧就係、是、以賣就算賣淫為生啊，都係嘅， 即係從事類似、 表面上就係、是、即其實佢喺啲夜總會啊、卡拉 OK 嗰度做嘢啦，咁、都係比較即係沉淪少少一個生活。咁、有冇吸毒咧？ 哇、哦！咁啊，好難講喎，即係有冇吸毒呢樣嘢，真係冇辦法知啦。 冇講有冇吸毒習慣，但係佢身上咧有一啲骷髏嘅紋身啊、蠍子紋身啊嗰啲啦，咁就佢都幾著重自己外表啦。咁有姊妹咧就喺庭上。就講埋話，其實佢有去隆胸啦，喺深圳嘅時候就去整牙啦，即係佢好著重自己個。 唔係咁正常嘅，即係你做嗰行業啊，你都要即係執靚自己，即係有個吸引力先能夠可以生存噶嘛，係咪先？ 咁又係。 咁啊，即係。 咁你而家你賣肉啊嘛，賣肉你整靚啲肉先得㗎，係咪先？ 好直接啊，高 上。講呢啲 好直接，啱嘅。不過都係事實嚟嘅，因為所以你話整容啊，即係化妝啊，即係甚至隆胸呢啲咁好正常啦， 係 咪？即係因為。你的本錢嚟嘛？ 嚇、咁但係就冇話佢有咩吸毒習慣嘅，即係 呢個睇唔到有 嚇。但係就話佢都間唔中有食下安眠藥嗰啲啦，即係生同埋中意飲酒咯。但係佢飲酒咧又唔係話飲到即係好爛醉嗰啲，但係都有飲酒嘅習慣，即係特別唔開心嘅時候都會有飲啦。咁好啦， 夜場做多數都要飲下，你自己都要練下酒量先啦，咪兩嘢就醉咗，真係玩完嘅。 即係好難話好純樸嘅生活 啦。要同啲有錢人啊或者咩去敬即係飲杯一飲飲三杯，你唔飲得點掂啊？ 係啊，差妹嗰啲啊，頂得住。咁啊，佢跟住零一年嘅時候咧，就同一個香港人結婚喎， 做一個任職中港司機嘅姓潘嘅先生啊，結咗婚。 係，但係佢嗰下結婚咧係喺大陸結嘅，深圳結嘅，佢又唔係翻香港結嘅。咁啊，去到零六年嘅時候咧，卒之就攞單程證嚟香港，但係嚟到咧又唔係同老公住 嘅 喎。 就自己就喺尖沙咀嗰度就租房住嘅。咁而且去到2007年咧，就同個即係阿潘生離咗婚添。 咁好明顯 係假結婚啦。 嗱，我唔知佢叫唔叫假結婚啦，定係即係定係一個冇感情嗰啲，因為有時好多時都係有啲人啊想即係申請落嚟香港，咁啊借結婚呢個方法，即係可能識咗個男人，咁個男人又 OK， 咁大家 唔係啊，嗰個年代好興㗎啊！ 我都有啲 friend 做呢啲嘅。 而家你就唔使啦，你而家你行過去女人街啊，旺角嘅女人街啦，十檔有九檔嗰啲 sales 啊賣嘢咧，全部都係假結婚嘅，來探老公啊喺度做嘢。 你點知道呢高常，即係我好奇啫。 我先話俾你聽啦，好多朋友喺嗰度擺緊檔㗎，佢哋都係俾4-5萬元，俾4-5萬元就同我假結婚，就落嚟喺度打工，打工係6000元一個月。如果你喺大陸打工係3000，落到嚟香港6000，咁你做邊樣啊？ 我都係繼續喺大陸嘅，因為香港6000元唔夠使。 唔夠使，你計翻生活指數喎，大佬。 唔係咁啊，唔知佢可唔可以翻 我問你啦，如果你由12點開檔，做到夜晚12點，咁你翻到屋企就係瞓覺嘅啫。 係。 咁我問你，你用點樣洗法咧？ 唔係最緊要，如果你俾嗱，我唔知佢嗰個點洗法。如果你俾埋間屋我住，我就覺得6000元好好。但如果你唔俾間屋我住，我就係租間房都5000啦。 嗱，有唔係有冇宿舍？我唔知，應該有宿舍嘅，唔會話咁樣嘅。要提供埋宿舍咩？咁你佢只係捱幾年，咁佢 賺揾到一筆錢， 翻去鄉下就可以起啊，即係買個屋仔咁樣。 唔該，你老友啊，即係阿翁小姐，即係發掘咗咁多問題出嚟，原來都有好多咁樣假結婚嘅嘢嘅，即係我唔知係真係假啦。 肯定有啦，咁我都身邊都有朋友係幫人哋做呢啲假結婚啦，又係幾萬啦賺到。 係幾萬咯。 但係跟住咧，佢 你身邊有啲朋友咁樣，需要告發佢啊？ 係啊，唔係過咗去啦，好多年前啦，人哋改過自身啦。咁啊，嗰個女人咧，仲係好投入，就想同佢真係結婚，想去直情去屋企揾佢。諗住係大家真係結為即係有名有實喎，咁啊好啦，咁點咧就又要避啊咁成咯。 嗱咁講翻呢個阿秦小姐啦，咁佢即係可能係我哋懷疑佢係假結婚啦嚇。零六年嚟咗香港之後就冇同個丈夫居住，之後2007年就離埋婚啦，搞清咗手續。咁佢當時以咩為生咧？就係佢喺呢個尖沙咀一啲卡拉 OK 夜總會度就做公關嘅，嚇都係啲色情行業啦。老實講嚇，咁亦都係因為呢個關係咧，喺嗰個地方咧認識到嘅案中嘅被告人啊陳文心嘅。 係哇，識咗呢個男人咧，就扭轉咗佢嘅命運啦，可以講嚇，即係之前。 前咧都好漂泊噶嘛，即係同佢男人好可能都係即係一夜情就算噶啦，冇情添啊， 交易咁 啦， 真係有一餐冇一餐啦，我哋而家揾咗個長期飯票嘛， 都可以咁樣形容， 即係好重嘅啫，你講啲嘢，咁咧佢可能真係當長期飯票，佢點樣講？佢點樣咧？佢唔收佢錢。係啦，即係嗱，得啦，得噶啦，我哋真係不如你做我男朋友啦， 做女朋友啦。呢一招咧就睇電視定電影咧，即係睇過噶啦。即係但係通常咧，如果你真係識得出嚟玩開嘅男人咧，就唔會接受呢一招，一定俾錢。 哦，嗌你叻，鋪鋪清咯。 唔係真係啊，因為我睇電視就咁講啦，即係因為你無謂爭人啊嘛。你咁樣嘅時候，除非你已經中意咗佢啦，除非你已經中意咗佢，或者你點啊？因為你咁樣嘅時候咧，嗰個關係會好麻煩。同埋，如果嗰啲真係出嚟即係玩嘅男人咧，佢哋都會知道話呢啲嘢咁樣，你唔收我錢都冇著數嘅， 上身嘅喎， 係好麻煩嘅。即係唔好搞呢啲嘢，即係大家明買明買。 其實一樣嘅，俾錢就最好啦，鋪鋪清啊嘛，就冇藕斷絲連啊嘛。 係啦，咁但係阿陳文心又接受喎。 佢點講咧？佢就話咧，其實佢當時真係對佢有好感嘅，咁佢 幾快喎、 啊，係啊， 即係識兩識咁又有好感咯喎， 咁呢啲好難講嘅，人同人之間 嗰種爆作用，喺酒杯底睇嘢唔同噶嘛。你知唔知啊？ 但係酒杯底睇完㗎啦嘛，即係去咗房㗎啦嘛，喺房睇完又即係第二次。咁但係問題就係、是，即係起碼咧呢、這個我覺得嘅直接覺得就係呢個男人咧，嗱佢係做金融業，大家都話佢素口精明，佢都知道㗎呢啲嘢。哇，清下清啦，唔好搞，我唔俾錢，可能將來要付出嘅更多。佢知㗎，佢應該識㗎嘛。但係佢冇咁做，佢係咪好純情咧？佢係咪即係佢係咪真係比較一個唔係咁處心積慮？佢真係覺得呢個女人係可以發展一個感情嘅人咧？ 其實我聽佢講嘅嘢啦，嗱當然佢可能有啲嘢係掩飾啦，但係我覺得佢個人咧，其實佢嘅性格幾女人嘅喎。 點解咧？ 即係佢係好好需要感情嘅，我覺得佢係好需要一種依靠，一種寄托。即係可能我唔知係咪佢金融業，你知佢哋嗰啲壓力好大啦，或者喺屋企咧佢有一種壓力咯，講唔出嘅壓力，生活壓力啊，老婆啊，有兩個仔啦，有一啲壓力佢係抒發唔到。 即係佢自己本身個心咧，就唔係淨係出去消遣玩下逢場作戲，佢都想揾一啲慰藉。 係。 就咁啱就遇到一個，咦都 OK 喎，唔係淨係交易嘅女人，咁佢覺得。可能可以發展一啲感情上嘅嘢，就唔係淨係交易咁樣。 哇！佢之後大佬樓都買埋俾人， 咁都可以嘅，係咯。 其實我話俾你聽，做金融咧壓力係好大嘅，尤其是禮拜一到禮拜五嘅，睇住個股票嗰啲咧，係壓力好大嘅。咁我哋而家都係有間中都係接觸呢樣嘅。咁我可以話俾你聽，我減壓嘅地我一係得個方法嘅啫。 乜嘢？你老婆有冇聽？ 我老婆聽緊都唔怕嘅，我係去賭。 係我知，我賭。你又睇你 Facebook？ 係啦，我去賭嚟減壓。 你嗰個唔係減壓，你嗰個係揾食。你次次都帶咁多翻嚟，你係揾食。 你唔使啦，你上嚟做節目啦，我俾你減壓啦 依度。因為點解要減壓要去賭咧？即係我要尋個刺激去同我對沖嘅，同個腦去。咁但係我冇攞我自己錢喎，我攞個朋友嘅錢。 呢個咪重點咯。 你可唔可以介紹？ 我都話你，我都話你唔係減壓，係啦，我哋一齊過去啦，好嘛？我都需要減壓壓㗎。星期二四我做呢個東頭都好大壓力。 有冇啲實贏？我但係我要一定贏嗰啲喎。 我唔一定實贏。 你跟住高層。 你可唔可以坐喺度睇睇半個鐘頭先？買一鋪啊！ 可以可以啊， 可以得啦。 如果你話我聽實贏，我係一定會坐半個鐘頭。 啊，咁啊冇乜資料顯示陳文心有賭癮嘅，咁啊會唔會就係靠？因為佢咧原來一至五咧，佢都去呢一個二奶屋企嗰度。 佢煮飯仔啊！佢煮飯仔啊！ 晚晚食住家飯。 係啊。 屋企冇得食咩？ 嗱，佢咁好明顯啦，佢真係學你話齋，佢同屋企個關係或者佢老婆嘅關係唔係話真係咁好。喺嗰邊佢得唔到佢想要嘅嘢，咁而喺秦嘉怡嘅身上，佢會得到啦。所以佢就會即係經常都喺阿秦嘉怡嗰邊咯，即係其實佢都係中意佢啦。如果唔係，亦都唔可以維持咁長嘅關係。 肯定係投入咗好多感情咯， 即係一定會嘅。 不過咧，下集嘅尾咧就會講少少嘢俾大家聽，就係法官咧去到審到最尾嘅時候就講咗啲一啲嘢出嚟嘅。咁啊，究竟係咪純感情啊，或者 又係震撼13亿人嗰啲係嘛？ 好震撼，好震撼嘅。咁啊，而家賣個關子先。好啦，咁啊，陳文心其實喺庭上咧有講過咧，就係話佢諗住買個地方俾佢咧，就係等佢。佢可以住得舒服啲，因為佢始終之前住個劏房啊， 租房嗰啲係， 即係佢就覺得佢好慘，咁啊想容易啲有個地方可以揾佢咁咯，咁又近咧，因為佢本身佢自己有間屋就喺將軍澳嘅，我唔知佢係兩間屋嘅，因為佢九龍塘佢又有間豪宅嘅，佢喺將軍澳咧又有間屋嘅，咁我就諗佢兩邊都有去啦咁樣。所以都喺九龍東啦，咁佢就覺得比較方便。但我心諗，你個太太都成日喺呢個將軍澳出入嘅喎，咁佢又唔驚俾人見到，係咪佢哋唔出街嘅咧？即係一 咁將軍澳同呢個牛頭角都距離好遠嘅， 都係東九龍啊嘛。 九龍灣咁好多 的士， 好多人嘅， 的士成 嚿，要成 咁點解唔住遠啲咧？尖沙咀咁得唔得咧？ 專家嘴撞到機會仲大。 咁你心理上你起碼覺得安全？ 唔係啦，因為佢翻屋企快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如果有咩事，佢老婆打電話俾佢嘅時候，佢 十五分鐘的士一定到。 咁佢隨時可以，佢唔需要咁解釋咁多話。我而家喺邊度邊度嘛？即係呢啲唔醒啦。 犀利你哋 近啲， 唔係啊，真係 冇你哋 習慣㗎嘛， 冇你哋咁勁啊！ 冇絕對冇啊！ 你冇啊？ 冇錢供另外一層樓啊嘛！你明唔明啊？即係呢個一個心態嚟嘅，佢會覺得容易啲。可以應付翻佢屋企嗰個，即係佢老婆揾佢隨時翻到去，咁佢或者亦都近佢工作嘅地方過去，唔使去咁遠。 哦， 即係喺佢嘅即係活動範圍。 誒，佢做嘢嗰度遠㗎，佢喺上環啊嘛。 都唔係好遠啫，上環過去。 上環 又近啊！ 佢地理方面唔係好熟啊。 有幾近啊？ 佢落咗嚟香港唔係 好。好衰啊！你真 係。咁總之佢有個原因啦，同埋嗰陣時講真，嗰個圖大嗰邊唔貴啊嘛，嗰啲細單位咧好平嘅啫，喺 嗰個買嗰陣時， 喺嗰個年代嚇。 嗯，咁啊講到呢度咧，都要我哋飲杯水先啦，不如啊嘛。咁啊翻嚟咧，我哋就開始再講下咧，就係話咁之後佢解釋啦，佢解釋唔到，咁啊啲人會去查噶嘛。咁啊頭先講過啦，警方上到去乜都冇間屋，就究竟但係唔係又其實又唔係完全冇嘢嘅。結果咧都係揾到啲嘢嘅，就同秦嘉怡有關嘅。不如我哋翻嚟再跟蹤下呢個故事啊，好冇？ 好好。 哇，正！重温下呢集《无底深谈》先。无底深 谈。唔好啦，我想睇《客似云来》。 唔制啊，我要睇《东头湾道九啊九号》啊！今晚单案我想听啊。 唔使争崩头啦，上一次话满足晒三个愿望，梗系申请三合一套餐啦。只需要$269就可以三个月无间断欣赏暗黑十点半所有节目，仲可以下载声音档案随身听，仲唔快啲登入 www.radio99.tv 选购？喂，仲等咩啊？唔系等天光啊嘛？